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22集，热闹的开封城。蹲在不远处墙头往里看的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包岩是挺机灵。 你觉不觉得姚家过分安静了？ 确切的说是死气沉沉。 一进院子，包岩假装肚痛，不能走太快，伙计引着他往比较偏僻的西边走。包岩一路眼睛可没闲着，四处乱打量，发现这大院死气沉沉的，树木花草也显然长时间没人浇灌，都死得差不多了。伙计带着包岩到了后院的一个茅房前边，包岩进去一瞧，全新的，都没人用过，这可奇怪了。等包岩方便完了出来，还问了伙计一句： 你们这姚府人丁够单薄的呀，怎么都没人呢？ 我家老爷出远门了，院子基本空着，就几个朋友在住，那几个朋友白天不怎么见人，就晚上来睡一觉，都不用我们做饭。 喂喂，你们这是正经铺子吗？ 是啊是啊。 你这棺材是干净东西吧？听着你老板的朋友不像什么正经人。 正经，他们都是木材商人，平日四处搜集好木材，我们这儿的棺木都是他们供的货，少爷您就放120个心。 包岩点了点头，两人也不再问了，生怕再问打草惊蛇，于是就出了纸铺找展昭他们去了。伙计抬着棺材走了，包岩在拐角的巷子里找到了等待的展昭和白玉堂。 怎么样，这铺子可不靠谱呢？哎，五爷，你给我的500两银子我都给付了定金了，这可怎么办？ 棺材多少钱？ 1000两呢， 得拿回来，能买多少螃蟹呢？ 没事儿，他们先搬去徐府，自然有人给他们银子，留着棺材日后还好办事，银子总会拿回来的，就当存着。 说起那个棺材，那棺材不是新棺，是用过的。 是吗？ 嗯，黄花梨木的棺材十分贵重，花梨木有一个特点，就是本身有一种香味，尸体摆放着不臭，但是花梨木原本的香味是一种青草香，不是特别香，可如果放过尸体并且深埋地下好多年，那么棺材板上会有一种檀香的味道。我刚才闻了一下，那棺材有香味，所以必定是从地里挖出来再卖的。 这是刨坟掘墓拿死人棺材来卖的铺子呀。 留着那口棺材刚刚好，到时候罪证确凿，抄他的铺子。 展昭点头，正这时有个人落到了墙头。 在这儿呢，哎呀，真难找。 展昭和白玉堂抬头，是青影。青影对两人一时眼色。 欧阳和邹良还有几里地就到了，我看到紫影背着新亭侯跟着，估计王爷随后就到。说起来你俩还真清闲啊，门口都打成那样了都不管呢。 谁和谁打起来了？ 呼延大夫人和方霸呀，我看外头两家拉开架势，连鼓都抬出来了。 这准备在城门口大战300回合？ 够呛啊，呼延大夫人那边貌似吃亏点，毕竟都是女将。 去看热闹啊，不是，去帮忙。 展昭撒腿就跑，白玉堂也跟着。包岩和包喜面面相觑，两人也不急着回大理寺蹲大牢了，赶紧跟去看热闹。青影还纳闷呢， 这书生是什么人呢？皮肤好白，好标致的娃呀。 展昭赶到城门口一看，可不是热闹了吗？就见附近的楼上屋顶上，反正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百姓，一起围观城门口两边互掐呢。庞家和方家这点事儿 开封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知道这会儿要打起来，都来看热闹的。这事情吧，民间评价不一。事情表面上看，貌似是小侯爷庞玉纵酒行凶，打死了老将军的儿子，可方俊也不是没名气，但凡见过庞玉的都觉得他没那点本事打死方俊。方家派兵围城，城中百姓都觉得方爸太不像话了，仗着祖上有功简直大逆不道，同时也有人怀疑是不是皇帝偏袒的小舅子。可又听说庞玉已经被关入大理寺了，要等包大人回来之后再审，百姓觉得这倒是个办法，毕竟有包大人一定会有个公平的结果。可没想到方家不依不饶，于是现在的状况是，庞飞力保兄弟为了不让皇上背负个偏袒皇亲的罪名，身怀六甲的庞飞也去了大理寺大牢。这一下城中百姓多半都偏向庞家了，毕竟方家有些咄咄逼人了。不说了，等包大人回来再审吗？难道信不过包青天吗？这会儿剑拔弩张，开封城的百姓倒是也不担心会殃及池鱼，听说赵普快回来了，打仗谁怕谁。展昭一跃上了城楼，就见城门已经关闭，城楼上长蓝虎皱着眉头，一脸无奈，展昭落到他身边。 常栋梁，怎么回事？ 展护卫，你来可好了，赶紧阻止他们。刚才两边的人马不知怎么回事，在官道上吵了起来，最后动起手来，两边都回去报信，这不对上了吗？ 哎呀，赶得急赶得急。 展昭这边正问长蓝虎情况，就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回头一看，一抹刺眼的红色是林业火。 你来干嘛？ 嘿嘿，来凑凑热闹啊。 猫猫。 哎。 展昭一听这召唤，连想都没想，赶忙应了一声，伸手一接，胖乎乎的小四子一头扑了过来。展昭接了个石子，抬头看，身后的城墙上站着两人，天尊和阴侯，阴侯手里还提着萧梁呢，小四子估计是天尊抱过来的。天尊扒着墙头往下看， 听说打起来了，哎呀，真热闹，哎。 展昭无语问苍天，原来都是来看热闹的。 展大哥，展大哥。 这头城楼上就够热闹的了，但是下边又传来了呼叫声，展昭往下望，就见是气喘吁吁跑过来的包岩和包喜，正在城楼下边蹦的边对他招手呢。 这俩不在天牢吗？怎么跑出来了？ 别紧张别紧张，我跟八王爷要人呢。 展昭拍了拍长蓝虎的肩膀，示意两边的士兵放他们上来。包岩和包喜跑上楼直喘气，就看到眼前站着好多人，除了展昭白玉堂，还有一个红衣服的男人，漂亮的跟什么似的，另外还有两个神仙阴侯和天尊，那气度。 展大哥手里的娃娃是谁呀？菩萨身边的小仙童掉下来了吗？这小仙童伙食不错呀，胖乎乎的。 这会儿小四子也好奇地看包岩呢，展昭想起来有正经事儿要办，就把小四子顺手塞给白玉堂，白玉堂顺手塞给天尊，天尊顺手放在了萧梁身边。可是小四子矮，放在地上就看不到城楼下的情况了，又不能跟萧梁似的上城墙围栏上站着，他也不会轻功，还跟个西瓜一样重心不稳。于是白玉堂将他顺手递给了包岩，包岩抱住，茫然地看众人。 嗯，对了，介绍一下，这是包大人家公子，叫包岩，这是他书童包喜。 说完，展昭又对包岩指了指小四子。 这个呢，小四子，公孙先生的儿子，公孙先生是开封府的主簿，等他来了我再给你介绍。 包岩一个劲儿点头， 他爹给他的书信中提到过新的主簿公孙策，包岩对他敬仰的一塌糊涂。 你说他是谁？ 林业火掏了掏耳朵，问展昭：“ 包岩呀，包大人家的公子啊。” 展昭一句话，不止林业火，城楼上所有人，包括阴侯天尊、小四子、萧良，还有几十个兵将以及几个早到的影卫，一起齐刷刷看包岩，张大了嘴，一脸的不可思议。包岩就觉得眼皮子跳，羞愤。良久，阴侯第一个开口：“ 是白的。”“ 对呀、啊，好白呀、啊！哎，比玉堂还白。”“ 白呀、啊， 嗯，好白。”“ 怎么那么白？” 包岩就听得满耳朵嗡嗡嗡，一直都是白白白。包喜看到包岩情绪又激动了，赶紧捂耳朵：“ 完了，少爷炸毛了。”“ 白怎么了？白不可以啊，谁规定包拯的儿子不可以白的？我白是像我娘。” 包岩这一声吼完，原本比较嘈杂的城楼以及两边数以千计看热闹的百姓突然唰啦一下安静了下来。白玉堂摇了摇头，展昭摸下巴，被包岩抱着的小四子眨眨眼，突然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在包岩脸上抹了一把，看了看手指头：“ 哇，真的没有擦粉。” 小四子那一声打破了沉默，就听全城来看热闹的百姓瞬间炸开了锅：“ 哇，是包大人的儿子呀。”“ 哎呀，怎么那么白？”“ 好白。”“ 哇，是啊，好白啊。” 包岩缩到一旁的城墙边蹲着，表示不开心。小四子站在他旁边，同情地拍他肩膀，表示安慰。这会儿，全城百姓的焦点都在包岩身上了。人们口耳相传，城楼上有包大人的公子呢，长得倒是很标致，就是白呀、啊，特别特别白。城墙下正对峙的两方人马就听到城门那一片喧哗，心说怎么了这是。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